算是安好，你站在对面和遥望，裙摆快要燃烧，月光越来越少，我们不去喝倒，我是寂寞就是火药，有点疯有点坏，这感觉有点奇怪，但不怪你不爱我，就是 Mr. Bad， 我想要你想要都不止一个拥抱，不需要太多理由，有点疯有点爱，这感觉有点奇怪，但不怪你不爱我，就是 Mr. Bad， 我想要你想要都不止一个拥抱，不需要太多礼貌， 说我无聊，想要看你想到疯掉， 想你现在的心情你是个潦草，想你现在的心情却是个枯燥，想你现在的心情我按捺不了， 有话想说星星就好， 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会明了，想写封信给你说心情想都改，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，想要抱你想到疯掉，思念没有味道，想到你就跑不跑就等不了寂寞咆哮，情热思念不断发酵，伤难依旧跑不跑，究竟也燃烧不了、哦、为何思念没有味道，伤难依旧跑不跑，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情热思念不断发酵，伤难就跑不跑，究竟也燃烧不了，究竟也燃烧不了、哦、当时的地球到了、想说写信就好，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会明了，想写封信给你写成纸上报告，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，想要抱你想到疯掉，思念没有味道，想到你就跑不跑，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今夜思念不断发酵，想到你就跑不跑，究竟也燃烧不了、哦、为何思念没有味道，想到你就跑不跑，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今夜思念不断发酵，想到你就跑不跑，究竟也燃烧不了，究竟也燃烧不了、哦、同时的地球跑了。

过的伤疤就努力治愈它，越是悲伤不是豁达，再多快乐都是虚假，不能原谅回忆就闪过，别管过去多难忘，别去想他，别去问他好吗，就让你慢慢留下感伤，那就当作有成全的理直气壮，别说谎，他并没有想象中的开朗，街道总那么不漂亮，越爱越慌，痛苦的伤疤就努力治愈它，越是悲伤不是豁达，再多快乐都是虚假。